己，当天跟你天都不理，欢欢喜喜，没有预备别离，只想永远好天气。但谢谢现在互相都不讨厌，陪情人时候甚至也会致电，无言时谈论没相干的影片，偏不要见面。谁能避免相识相识，但离别是否这样可畏？太多恋爱曾铭心刻骨，未及得到那位、啊、谁还害怕暧昧关系，人然又是否这样可畏？怕只怕再拥想起识于一九几几，当天跟你怎么一起，得到欢喜始终得不到你，只得最爱的知己。但谢谢现在大家不需恋爱，彷徨时为下伴侣也要致电，还承认大家样子一早改变，因此怕相见。谁能避免相识相识，但离别是否这样可畏？太多恋爱曾铭心刻骨，未及得到那位、啊、谁还害怕再拥抱，未着迷。